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三。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东至四惠桥路段受交通量大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北京发布智慧交通、绿色低碳等第三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 天津方面，天津立法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条例自11月1号起实行。 河北方面，第四届北戴河生命科学峰会启幕，发展健康产业，协同共进。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多场婚宴、多次聚餐等造成了哈尔滨巴彦县新冠肺炎疫情传播。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众多员工没有接种疫苗被炒，美国纽约州部分医院缺人。 中国使馆督促英方全力侦破多名中国公民遇袭案件。 文体方面将会关注承先启新，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70周年书画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 体育方面，北京冬奥特许商品冬奥官帽茶盏发布。 另外，我们将会关注特别报道《冬奥的脚步行进篇》，今天请听第四集《低碳出行：北京打造冬奥绿色出行交通网》。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三地热点，国庆假日越来越近，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和三地假日出行相关的消息。首先是京津冀三地临近的天气预报。据北京市气象局消息，国庆假期天气提示，今年打卡频繁的雨水进入十月份，仍然士气依然不减。当然，已经没有了盛夏来势汹汹的气势，多以平缓温和的姿态登场。目前的资料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北京地区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假日中后期，4到6号降雨频繁，气温也会大幅下降。鉴于时间尚早，所以提醒各位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假期出行计划。 再来看天津，十一假期前，天津市还将有分散性降雨天气过程，最高的气温保持在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国庆节期间，预计天津市还将迎来冷空气活动。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根据河北气象台的预报，整个假期河北多地都是阴雨天气，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所以请计划前往河北旅游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9月30号夜间到10月1号河北省阴有小雨，2号的时候河北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号河北北部地区阴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4号河北中南部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5号到6号河北全省阴，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7号中南部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 再来关注假期的交通情况。 2021年国庆黄金周假日运输期限为9月28号到10月8号，共11天。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人次 163.8 万，日均 14.9 万人。高峰日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峰值大约为 20.2 万人。客流主要以中长途探亲流、旅游流为主。旅客出行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了武汉、长沙、南昌、广州、太原、西安、成都、兰州、拉萨、乌鲁木齐等地。 同时，受北京环球影城正式开园带动，到达客流预计会有所上升。为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庆黄金周假期的运输期间，北京西站加开旅客列车14列，涉及河北邯郸、石家庄等多个地方。 另外，从今天开始，携带行李在地铁北京站换乘地铁和火车的乘客不再需要负重爬楼梯了。北京地铁2号线北京站第二部新增电扶梯正式投入使用，站台到站厅的扶梯通行能力较此前将会提升 3.9%。 地铁2号线北京站作为换乘铁路北京站的唯一轨道交通站点，承接了北京火车站落客客流量的 70%。 1969年开通的地铁北京站，站台到站厅有两个楼梯相连，长期以来携带行李在该站换乘的乘客都需要爬楼梯进出站，十分不便。 为此呢，北京地铁公司从今年3月启动了地铁北京站站台到站厅加装扶梯工程，分别在东西两侧的站厅以及站台处各增设了一部自动扶梯。车站西厅电扶梯的加装改造在6月29号已经完成并且投入运营，而东侧扶梯加装改造昨天完成，今天正式投入运营。改造之后，地铁北京站站厅到站台楼扶梯最大通过能力较之前提升了 3.9%。 再来关注城市交通方面，北京朝阳火车站周边的配套道路华文东路、姚家园路到驼房营路段昨天正式通车，华文西路与姚家园路立交的东西向进出四个匝道全都通车，从姚家园路到北京朝阳站可以通过匝道直接驶入，中途再无需绕行。 华文东路位于东风地区，南起姚家园路，由北向西接顺驼房营路，路段呢全长约 0.75 公里，路面设置为双向六车道，规划为城市次干路。 据了解，朝阳火车站周边路网工程包括姚家园北街、北斗各庄路、将台归西路等，总计约 13.6 公里道路，按照规划将实现北京朝阳火车站与东四环、东五环的便捷连通，目前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中关村论坛。2021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暨合作签约活动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签约仪式上，29个项目完成了签约。 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是中关村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打造全球买、全球卖的技术交易盛会，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易高地。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汇集了近3000项技术交易项目、700多项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和600多项数字化转型应用技术需求。此次技术交易大会共举办了17场系列活动。 2021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暨合作签约活动昨天举行，现场发布北京市第三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30个应用场景项目覆盖着城市管理、应急管理、智慧交通、绿色低碳等11大领域，其中城市管理领域5项，比如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发布的基于人体舒适度的超大城市微环境气象服务平台。 应急管理领域2项，如顺义区政府发布的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公共卫生突发应急处置平台。智慧交通领域2项，如顺义政府发布的无人配送城市低速载物自动驾驶示范应用等。医疗健康领域3项，如安贞医院发布的全息管理智慧病房建设示范应用。绿色低碳领域3项，如京能集团发布的燃气电厂低能耗碳补给及封存技术示范应用等。另外，科技金融、区块链技术、智慧农业、文化体育等领域也发布了应用场景的建设项目。 昨天在2021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暨合作签约活动的现场，开放科学实践北京倡议正式发布。2021中关村论坛期间，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携手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13家国内外机构，成立了开放科学国际创新联盟，并且向全球科学界发出倡议。 倡议结合国际形势与北京科技创新的相关情况，呼吁国际社会各界共同致力于维护开放、共享、协作的创新环境，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倡议还提出以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共同目标，共同营造良好的开放科学环境，共同搭建开放科学的国际共享平台，共同搭建开放科学国际交流平台等具体举措。 全国青联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昨天在北京联合举办2021年亚太青年领导力和创新创业论坛。亚太地区12个国家的140多名中外青年代表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参加论坛。论坛上，来自中国、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国的优秀青年代表，围绕疫苗国际合作、环境保护、社会公益、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领域，分享了各自的创新创业故事，展望交流合作的愿景。 本次论坛是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旨在倡导亚太各国青年践行多边主义理念，助力全球发展共同应对挑战，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津的车展。昨天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的序幕天津车展老爷车城市巡礼在天津市举行。参加本次巡游年龄最大的一台车是福特 A 型车，产于1929年。1959年的凯迪拉克埃尔多拉多是上世纪50年代猫王和梦露等明星的同款座驾。这些老爷车平均年龄大约60岁，能够保存完好在路上行驶，可谓是老当益壮。而据介绍，老爷车展览将从9月29号持续到10月5号。 从今天开始到10月5号，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参观展览可以乘坐天津地铁1号线，在国家会展中心站下车，从 D 口或者 E 口出站可以直达展会。天津站、天津南站的乘客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在营口到站换乘天津地铁1号线。天津西站的乘客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直接达到。滨海国际机场的乘客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换乘5号线和地铁1号线抵达国家会展中心。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金秋九月，海滨城市秦皇岛秋高气爽，色彩斑斓。昨天2021年第四届北戴河生命科学峰会在北戴河新区举行。本届峰会以发展健康产业，协同共进，攀科技高峰，行中国战略为主题。来自国内外生命健康领域的专家学者，生命健康产业领域知名企业代表展开了巅峰对话。具体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曲冠华、秦皇岛台记者汪晨的报道。 生命健康产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是朝阳产业、幸福产业、绿色产业。2016年9月28号，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设立，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级生命健康产业园区，肩负着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历史重任，是我省生命健康产业探索的排头兵，是承接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重大平台，更是健康中国战略的关键支撑点。五年来，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累计实施重点项目150个，完成投资300亿元，接待游客近1亿人次，健康产业增加值达到165亿元，示范区实现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进入前所未有高质量发展快车道。作为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首席医学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郝锡山对北戴河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悠久深厚的人文养生环境情有独钟。在郝锡山看来，北戴河发展生命健康产业潜力无限。 我们这个北戴河有传统历史康养优势的一个独特的这样一个区位优势。我们是在和东北和华北经济交界的地方，南有博鳌，北有北戴河嘛。 我们作为国家批准的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咱们邢皇岛市河北省是吧，如何你出台政策，这个文章需要是政府和专家一块来做，做出精彩的这个文章，为了我们这个大健康做出我们的成绩。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金融监管局与人行银管部、北京银保监局、北京监政局以及怀柔区政府昨天联合举办了金融领域两区建设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金融领域两区建设一周年亮眼的年报。一年来，北京金融领域以钉钉子的精神狠抓落实，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三年到五年期 83% 的任务，跑出了北京金融业的加速度。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自从去年9月，本市启动实施了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举措以来，首都金融领域两区建设取得快速发展。市金融监管局局长霍学文说， 我们啊，总共102项任务，现在已经落地85项，完成了83%，出台配套政策45项，形成了全国性复制推广创新案例有3个，多个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了解，一年来，首都金融业双向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现代金融体系加快构建，交出了亮眼的年报。一批标志性重磅级机构加速落地，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首都金融发展史上的里程碑。68家中外金融机构落地北京，包括首家外商独资保险资管公司、首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公司等。另外，一批创新型金融市场平台优化布局，设立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平台、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北京绿色交易所等金融市场平台，积极探索私募股权、大数据、自愿碳排放等交易模式。一批首创型跨境金融服务和产品率先推出，一批高质量金融科技试点项目落地，北京版监管沙盒发布3批22个项目，再有是一批示范性营商环境政策实施，北京金融法院挂牌成立，为首都金融改革创新提供了司法服务和保障。另外是深化金融业证照分离改革试点，不断提升政务服务实效。 再来关注这个冬天的温度保障。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为加强城镇燃气企业储气和调风能力建设，天津南港液化天然气应急储备项目城南末站近日全面开工建设。项目将会助力打通天津南港液化天然气通道，增强首都天然气的保障能力，确保市民每个冬天的温度都有保障。 天津南港液化天然气应急储备项目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南港工业区，项目分3期建设，全部的工程计划于2024年年底完工。届时，北京市可以增加约12亿立方米的应急储备能力，天然气应急储备和调风保障能力将大幅提升，天然气供应安全进一步增强。 而城南末站就是这个项目跨越京津冀的常熟管线最末站。城南末站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李贤镇电子村，预计2022年采暖季前竣工。 这一站场外输管线将与多条常输供气的干线互联互通，建成投产后，除了南港液化天然气之外，还可以接入长庆国产天然气、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以及煤制天然气等多种气源，届时将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提供双气源保障，服务周边25万人的管道天然气消费，对提高区域燃气供应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昨天，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做客首都之窗时介绍，随着门头沟区在年内引入了首批5000辆共享单车，北京将会实现市域内共享单车服务全覆盖。目前正在研究北京市共享单车企业使用统一的信用惩戒体系来约束骑行人的不文明行为。 目前，北京市共享单车的总量控制在80万辆。考虑到北京市共享单车骑行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夏季的骑行需求旺盛，11月到3月的淡季会下降50%左右。北京市交通委正在研究，根据淡季和旺季对车辆投放上限做出动态调整，设定一定的缓冲区，既保证了市民的用车需求，也不会造成车辆资源的积压浪费。 北京市已经开发了车辆核查小程序，各区和街道的管理人员通过扫描车辆信息，就能知道这辆车是否已经完成备案，判断是否违规投放车辆，并且及时的通知企业进行处理。 下一步，北京市交通委将要求哈罗、美团以及青桔等三家主要企业实现统一的信用监管。骑车人如果有主观恶意的违规停放行为，给出行环境造成影响，三家企业将会对这样的骑行人实行统一措施，限制其使用北京市所有的共享单车。 继续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由北京市民政局组织制定的我国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第一个地方标准《社会心理服务站点服务规范》正式发布，将于今年的10月1号正式实施。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张清之介绍说，此前没有社会心理服务的相关标准，在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时，难免存在标准不一、质量不齐的现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北京市委市政府连续3年将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施项目。 我们现在发布了一个标准，有了标准就等于有了一个衡量器，基层心理服务站到底有什么样的制度，应该建立和完善哪些制度，它有哪些基本的任务，应该完成哪一些基本的建设，那么有服务场所规范、专业设备规范，谁来做这项工作，它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在这4个规范性基础之上，经过10年探索，我们推出了这样一个北京市社会心理服务站点服务规范。 社会心理服务站点服务规范聚焦于街道、乡镇、社区社会心理服务中心服务站的服务管理运行工作情况，重点包括社会心理服务站点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与要求和评价改进等内容。截止到今年8月，全市已经建成141个社会心理服务站点，为4360个社区村和辖区单位提供社会心理服务。到今年年底，将有超过230个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开展服务，实现社会心理服务覆盖50%以上的街道乡镇。预计“十四五”末，全市将建成500个以上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实现街道乡镇全覆盖。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顺义区和北辰集团了解到，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2期会展项目昨天正式开工，2024年竣工之后，将会成为北京市建筑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会展场馆。 该项目建成后，将吸引更多的国际级高水平大型会议在北京举办，同时与国家会议中心1期、2期联动发展，形成国家会议中心区域承办国际展、高端大型会议为主，北京新国展2期承办国际展、专业展、新兴展为主的首都会展业新格局。 三地热点，接下来我们关注医疗卫生方面。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消化内科学科协同发展中心了解到，消化协同中心从2017年启动至今，通过增加床位、设置配置、优化推广就诊流程、开展周末和晚间门诊等手段，16个成员单位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水平明显提升。而据统计，中心成立以来，整体消化内镜操作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20%，使患者在中心各成员单位都能够享受到同质化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消化协同中心由北京友谊医院为牵头单位，联合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地坛医院以及北京儿童医院等15家医院，多举措提升了中心消化系统疾病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与可及性，切实地解决了首都人民群众消化系统疾病的困扰。据统计，中心各单位消化门诊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2%，医疗服务需求迫切。以消化内镜检查为例，作为目前消化系统疾病最常用的关键诊疗技术，需求量更是直线上升。 4年以来，中心新开展了消化系统�疾病各项检查和诊疗技术20多项，制定并且推广了临床诊疗路径12条，各成员单位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水平明显提升，使患者在中心各成员单位都能够享受到同质化的高水平诊疗服务。 继续来关注，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许多生理指标与成人并不相同，但长久以来，儿童接受临床检验只能沿用成人的参考值。记者昨天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了解到，10月1号起，我国第一版儿童临床常规检验指标参考区间将会实施，填补该领域的标准空白。接下来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抽血化验是疾病诊断与疗效评估的标准，长期以来因儿童个体筛查专业性强、儿童年龄组划分细等原因，我国检验指标一直没有儿童标准，大多沿用成人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童疾病的精准诊断和治疗。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欣介绍， 是否有细菌感染主要看体内的白细胞水平，正常的白细胞比如4000到10000泛泛的这种概念，那就用了抗生素了。而我们这次的这个方向，特殊年龄的前提下，在10000这个高值正常范围内就不应该用抗生素。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6年，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牵头实施开展了建立中国儿童临床常规检验指标参考区间项目工作。项目组建了包含24家分中心以及临床检验、保健、流行病学统计学家在内的协同研究网络。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7个地区的22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完成了15000多位0到18岁健康青少年儿童的流行病学调查。倪欣介绍， 第一呢，就是填补了我们国家儿童就从28天到18岁，那么这个区间的检验区间值这么一个空白，我们这次呢，把不同年龄段的做出来了。也就是说呢，每一个年龄段它都有一些指标跟成人是不同的，比如像高原地区，它的所有的检验区间值又和平原地区的儿童又不一样，所以呢，通过这次做完以后，就更加精准对儿童疾病的诊断跟治疗。 而这次公布的儿童版卫生行业标准，涉及31项临床常规化验指标的参考区间，覆盖了80%儿科临床常规检查。 天津方面，为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治疗和预防、养生保健、康复服务当中的独特作用，天津市中医药条例提出，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包括一些医疗机构要设置中医药科室、国医堂、康复科、老年病科等等。该条例自2021年11月1号起施行。 继续来关注，北辰集团与北京门头沟区斋堂镇白虎头村签订了一村一企结对帮扶协议，3年投入了资金800万元，带动白虎头村低收入户全部脱低。昨天，斋堂镇党政企农四方共筑乡村振兴发展项目正式启动，借助北辰集团帮扶模式，全面推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斋堂镇白虎头村地处西部山区，人少地少，资源匮乏，产业基础薄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宋福强介绍， 低收入村老百姓啊，一年下来啊，也就是1800-1800的收入。 2018年，北辰集团与白虎头村签订了一企一村结对帮扶协议。北辰集团工会副主席吕义红说， 结合村内特色的优势资源、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定制出了非常详细的、合理的项目实施方案，主要呢分成3大板块：景观湖防渗漏改造提升项目、高端民宿项目、杂粮工厂项目，帮助销售白虎头村的特色农产品，为村民解决了后顾之忧，设立了助老、助困、助学、助医基金。 3年来，白虎头村的村集体经济得到壮大，农民收入显著增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宋福强说， 北辰帮扶啊，人的面貌确实是不光是脱了贫，他真正把他积极性拉起来了。老百姓啊，种地有希望，做民宿的他有人，然后干保洁的他有工作岗位了，都有收入了，年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党政企农四方助力乡村振兴发展项目的实施，目的就是为了统筹党委、政府、企业、农民四方力量。斋堂镇副镇长李孝臣说， 在产业孵化呀、招商引资呀、然后宣传呀进行的深入的合作，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导入更多的资源，通过这个产业振兴，然后推动村庄的致富，最终达到富民强镇的这个目标。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舒润和思萌为您带来的《早安京津冀》。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获了解到，此次哈尔滨市巴彦县新冠肺炎疫情感染来源尚不清楚，感染者通过多场婚礼、婚宴、多人共同游戏、多次聚餐等活动感染，造成了疫情的传播。 哈尔滨市疾控中心主任助理王燕说，本次疫情从流行病学调查来看，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病例发现时均处于发病早期；二是本次疫情感染来源不清楚，感染者通过多场婚宴、婚礼、多人共同游戏、多次聚餐等活动感染，造成了疫情传播。这些活动场所多为相对密闭空间，感染者之间存在比较明确的流行病学关联。 三是病毒传播的速度非常快，传播能力很强。十一黄金周即将来临，所以建议哈尔滨市民减少出游和旅行，非必要不离开哈尔滨。如果一定要外出，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且做好个人防护。截止到9月27号晚间的24时，黑龙江省现有境外输入病例2例，本土确诊病例60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例。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28号公布，当天有3个新冠病毒的检测为阳性，被列为澳门第68和69以及第70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毅龙表示，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新增的3名确诊患者定义为输入关联病例。这3人在24号或25号已经开始进行了隔离医学观察。为了安全起见，将3人居住的楼层附近的大厦定义为黄码区，对所有居民实施核酸检测，待有阴性报告后才允许黄码区居民离开。 近日，全国多地相继发布有序用电或限电的通知，多地多部门出台措施紧急应对，合理统筹用电，确保有序用电的精准化、精细化，保民生、保安全、保重点，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按照供暖季增产保供的工作部署，国家能源局近期有关业务司已经分别赴京津冀、蒙东、黑龙江、湖南等地督导煤炭、天然气的保供工作，现场协调解决制约增产增供的突出问题，指导地方和企业落实能源保供的各项举措，努力增加能源供应，全力以赴保障京冬明春的重点地区民生用能需求。 记者从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根据海委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的规定，经研究，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决定自9月28号12点起，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目前，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已要求流域相关单位加密会商的研判，加强工程调度，强化巡常防守，确保防洪安全。 据介绍，受秋汛的影响，海河流域张卫河系多条河流持续涨水，张河月城水库已经接近历史最高水位，且呈继续的上涨态势，渭河祁门等占水的水位有超警的 可能。海河流域东临渤海，南界黄河，西起太行山，北以内蒙古高原南缘，地跨京津冀晋鲁豫辽内蒙古八省区。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进入国际电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际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8号15时36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357425例，达到了2亿3207万5351例。死亡病例增加了6353例，达到了4752988例。 再来关注美国，27号为美国纽约州卫生系统新冠疫苗强制接种的最后期限，不少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因为没有接种疫苗遭到停职或者解雇，导致一些医院的护理机构人手短缺，不得不推迟部分手术和缩减服务。纽约市医院管理局主管27号说，纽约市11家公立医院4.3万名员工中，约5000人尚未接种，全市的护士中有5%没有接种。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当天呼吁尚未接种的卫生系统工作人员抓紧最后一段时间接种疫苗。根据州卫生部门8月所发布的强制令，包括医生、护士、餐饮人员、行政工作者以及清洁工在内的所有�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必须要在9月27号之前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否则将会面临停职或者被解雇。另外，因为拒绝接种而遭到解雇者，如果没有医学等特殊的原因，没有资格享受失业保险。 泰国官方28号通报，新增948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29例死亡病例，这是泰国2个多月以来单日确诊病例首次少于10000例。泰国自今年4月初爆发第三波疫情后，确诊人数不断升高。7月17号新增病例首度突破10000例，8月13号新增病例达到23418例的最高点。此后，泰国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虽有反复，但总体保持下降态势。 对于单日确诊病例降至10000例以下，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塔纳公表示，总理巴育感谢全民的共同合作，才有今天的具体抗疫成果。塔纳公表示，当局根据疫情变化不断调整应对措施，成效逐渐显现，相信未来确诊病例将会继续下降。 继续来关注，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安徽一家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新冠重组蛋白疫苗，日前在乌兹别克斯坦正式投产。这是这款新冠重组蛋白疫苗的生产线首次在国外落地。目前，中方已向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伙伴提供了4000升疫苗原液，可以用来生产600万剂新冠疫苗，并且派遣了相关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和监督。 继续来关注国际电讯。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28号发布消息，多名中国公民近期在英国剑桥、谢菲尔德等地遇袭，受害人大多为在英留学人员。中国驻英国使领馆已分别向英国警方和有关学校提出交涉，敦促英方全力侦破案件。 中国驻英国使领馆表示，将继续与英国警方、校方保持密切联系，坚决维护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所有在英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同时提醒，在英国的中国公民近期要加强安全防范，外出时务必提高警惕。如果遇到了不良分子的挑衅，请尽快设法脱身，记住对方的体貌特征，并且及时报警。 俄罗斯内务部28号说，一名俄罗斯籍网络犯罪人员被美国政府驱逐，回到俄罗斯之后立即被逮捕。俄内务部发言人沃尔克说，警方28号在莫斯科逮捕了该嫌疑犯，他涉嫌于2008年至2015年期间伪造银行卡并且向他人出售，以及贩卖金融机构客户的个人信息。 据外媒28号报道，联邦法官费德里曼在27号宣布裁决，曾于1981年试图行刺的美国时任总统里根的美国男子辛克利将会获无条件释放。现年66岁的辛克利此前一直被关在该精神病院里。弗里德曼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表示，他计划取消针对辛克利的其余限制措施。他指辛克利的精神问题已经受到了控制，不会再构成危险。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进入文化娱乐旅游资讯。昨天，承先启新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70周年书画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70年来，中央文史研究馆、各地文史研究馆馆长、馆员以及部分的馆外书画名家的184件精品佳作吸引观众驻足。 展览共分大家之风、馆员一墨、墨宋九如、丹青共美4个板块，分别展出馆内外书画大家、已故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地方文史研究馆馆员和馆外当代书画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代表了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以来各个历史阶段馆员书画艺术的最高水准。展览将持续到10月17号。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迎来新中国成立72周年之际，由深圳美术馆、天津美术馆策划的以文化名人大营救为主题的美术研究展，今天上午在天津美术馆开展。 1987年曾经被营救的文化名人之一的画家丁聪先生，根据回忆画出了这段经历，题为《东江百日杂役》，又名《东江纵队100天》，组画共10幅，并于1994年在深圳美术馆举办丁聪画展时，将原作捐赠给了深圳美术馆永久收藏。这次展览就包含了丁聪先生的《东江百日杂役》组画，共计展品80余件，包含了画作及大量的珍贵照片。 该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4号。另外，在国庆假期，该展览还将会组织小观众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活动。 坐落于天津市宝坻区的马季艺术馆日前揭牌，其中收藏展示有相关 相声大师马季的珍贵资料，呈现他的艺术人生。马季艺术馆收藏展示了马季先生生前使用的实物、相声著作、书法墨宝、近300幅珍贵照片，以及记录马季从艺50年曲艺晚会等重要活动的影像。揭牌仪式上，马季先生的家人及弟子分别捐赠了马季先生生前遗物、相声手稿、宇宙牌香烟厂厂长回信等珍贵的物品，进一步丰富了马季艺术馆的馆藏。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继续来关注，昨天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指导，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主办的首都慈善奖颁奖暨北京慈善文化创想会在北京政大中心拉开帷幕。会上其中包括了中新社、北京分社、北京晚报、北京新闻广播、京津冀之声等在内的14家媒体共同发起成立首都慈善文化传播联合体。京津冀之声记者代表全体媒体宣读了首都慈善文化传播联合体倡议书，倡导各级各类媒体广泛加入联合体，建立传播矩阵，讲好慈善故事，连通慈善资源，引领慈善创新。 以产城共生换新城市活力为主题的2021北京顺义第4届文旅发展高峰论坛昨天召开，论坛推介了顺义区丰富的文旅资源。顺义区文旅局和中央芭蕾舞舞团、国家京剧院、中国儿艺等中职院团及演艺机构进行集中签约，将在引进精品剧目、开展艺术普及活动、共同创作原创剧目、打造文旅融合 IP 等方面进行深度的合作。 昨天，位于未来科学城内的北京温榆河公园未来智谷开园迎客，这也是昌平打造的全市第一个碳中和主题公园。接下来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开园仪式现场，科技工作者、学生、社区居民代表等共同发起了低碳践行倡议，举办了低碳温榆跑向未来、碳积分智跑、轻松骑科技表演等活动。 200多名游客深入公园内各个互动景点打卡，体验低碳设施带来的休闲乐趣和新鲜感受。作为北京六环内最大的绿肺，北京温榆河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智谷紧紧围绕碳中和主题，建设了2060低碳驿站、碳新广场、花间竞技等12个主要景点。公园建设运营方北京未来科学城置地有限公司董事长彭仲宇说，公园中设计了科普和体验两类活动。 一大板块的体验活动是通过我们科技和智慧的手段，通过我们碳积分的这一套系统模拟的自行车骑行，我们还有低碳望远镜捕捉到一棵树，它能够告诉你这一棵树在一年内它能够吸收多少二氧化碳，我们还有低碳照相机，你和公园的场景的合影，通过碳积分系统你可以把这个合影带回家，都是增加趣味性互动性，让大家愿意玩。另外一个是我们搭建的碳的世界、中国力量和和谐家园三大主题的科普体系，用故事化、艺术化的手段展示我们的科普内容。 昨晚为喜迎国庆，在永定门公园南广场，以“百年荣光为国庆生”为主题的中轴线上永定门光影秀活动闪亮登场了。北京东城区将会推出中轴线上系列文化活动，作为首场活动，永定门光影秀的举办也标志着中轴线上系列文化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0月1号晚，天塔巨型蛋糕灯光秀将在天津天塔塔身上演。作为天塔建成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头戏，灯光秀还将通过互动手段送出诸多福利，与广大天津市民游客分享天塔建成开放30周年的喜悦，欢度国庆假期。关注更多 3D 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由文化和旅游部牵头组织全国相关单位和专家重新编辑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新书首发式昨天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新版鲁迅手稿全集全套78册，较此前出版手稿增加逾14600页，囊括了迄今所能搜集并且确认的全部鲁迅的手稿，而其中不少资料都是初次面世。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新版鲁迅手稿全集全套78册，共收录鲁迅手稿影像32000多页。除了鲁迅创作、辑录、翻译的作品手稿外，还将其课堂笔记、古籍抄本、手写账册、单据以及有修改手记的校样稿等纳入收录范围。新版鲁迅手稿全集分为文稿编、译稿编、书信编、日记编、集教古籍编、集教金石编和杂编。其中前四编增加体量不大，但也有不少重要新发现和新亮点。比如书信编里，1915年4月13号鲁迅写给胡绥之、1917年5月13号写给蔡元培等信，以及597件信封都是第一次收入手稿全集。后三编为本次全集编纂内容主要增加部分，其中杂编有14册，都是第一次收录出版。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程天书介绍， 杂编很多东西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比如说他的票据跟他的出版工作相关的，批校是他在青年作家的稿子上做的一些批校修改，基本上是20几年在北京时期的。然后课堂笔记包括他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然后他后来又去学陆师学堂的矿物学堂，他这时候抄的课堂笔记，然后还有他在仙台学医时候的6册医学笔记，这个特别漂亮，他里头有很多解剖图，他画的骨骼的图，他画的血管的图，而且是彩色的，然后有一些里头是有藤野先生给他做的一些修改之类的。 昨天下午，由中宣部和国家电影局直接推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电影《长津湖》研讨会召开，来自业界、学界的各方专家相聚一堂，共话影片制作意义。截至研讨会召开，影片的预售票房已经超过了8100万。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电影《长津湖》是近年来少有描写抗美援朝东线战场的影视作品。博纳影业董事长、电影总制片人于东介绍，剧组去年11月24号在浙江正式开机，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拍摄，最终成片。由3位重量级大导演分3组，各有侧重，连续接力进行拍摄，这在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 就是我们既把宏观史诗的历史背景、这些历史人物和原作当中的艺术人物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还有一个我们塑造了7年的艺术人物，这2条线融合成为一个宏篇巨制。